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新建越过饭桌，摸了傅志的脖子，然后不轻不重的一捏。 傅志，你知道如果我爱一个人，我会怎么样吗？ 这时候的他其实已经有点醉了，他话说的不是太清楚，盯着傅志笑的样子朦朦胧胧的，有点傻，但是意外的很直接。还没等傅志接口，他自己已经自顾自地回答了： 我会把我家大门钥匙给他。 信誓旦旦地说完，然后扬起了嘴角。傅志一直觉得新建的笑容很好看，大概是因为一般人没办法嘚瑟到他这种欠抽的地步，永远是那副成竹在胸的劲头，好像谁都不放在眼里。但是下一刻，新建就趴在桌子上不动了。傅志推了他一把，发觉他是真的不行了，终于忍不住扬起眉，毫不留情地骂了一句脏话。果然，无论之前约好的是什么情况，到最后还是他收拾残局。付了钱，打了辆车，就把新建一路辛苦地架回家里。傅志在艰难地移动出电梯的时候，差点想把新建摔到地上。他在新建的裤兜里摸到钥匙，然后挨个地开始试。 我操，怎么一把都不对？ 一共没几个，挨个试了一遍，发觉一个都打不开。傅志有点烦躁地甩了下钥匙链，在听到熟悉的声音之后，有点狐疑地把钥匙抬高了看。 怎么这钥匙这么眼熟啊？ 脑子里这个想法一闪而过之后，傅志终于迟钝地发觉这钥匙是自己的。突然，就像是有人在他耳边说起一样，新建刚才在饭馆里那句我会把我家大门钥匙给他在耳边炸开。他手有点颤抖地去摸自己习惯放钥匙的口袋，在拿出来之后扔在原地。钥匙是新建的，上面挂了一张已经被揉得皱皱巴巴的纸条，新建的字写得龙飞凤舞：搬来跟我一起住吧。简单的几个字映在傅志眼前，却跟被什么东西凿在了空气上一样，竟然觉得有种触目惊心的感觉。然后下一刻，本来醉得人事不知的新建在后面一把抱住他。 傅志，我喜欢你，给咱俩一个机会吧。 傅志被新建压在沙发上面上下其手的时候，一直在努力回忆到底今天发生了什么。先是他早上到了检察院，接到新建的电话，跟他说已经在高检那边完成报到了，新办公室还不错。再然后他排了几个提讯，回来的时候李磊来找他吃饭，下午他要上庭。回检察院的时候又接到新建的电话说来接他，然后就还是一样的流程，两个人找地方吃完饭，跑去公园里打了会儿篮球，差不多十点了才回家，当然是回新建的家。明明之前两个人就住在一起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跟现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他从踏入门口开始就有一种浑身不对劲的感觉。新建先去洗澡，出来后让他去，那时候这家伙的态度还算是挺自然的。结果他洗完澡就看见新建在茶几上摆了一盘水果，自己啃得不亦乐乎。 都几点了你还吃这么凉的东西，不怕晚上胃难受啊？ 傅志本来晚上是从来不敢吃这些的，基本上每次都得付出噩梦一样的代价。新建啃了一口西瓜，嘿嘿一乐： 我自己吃，你喝这个。 他把杯子往旁边挪了一下，傅志眉头一皱： 橙汁？靠，还是冲饮。 你上次吐血把所有人吓了个半死，你自己不知道，胃病得靠养，你不养我养。 新建这话说得很理所当然，甚至有点义正言辞，但是偏偏他说完了，傅志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。他挨到沙发旁边，沉默地把橙汁给喝了。从来就鄙视甜的饮料，却几次都被新建逼着喝完类似的东西。 在他喝的时候，新建还是坐在旁边，一边吃一边朝他乐，笑容很暧昧，眼底隐藏着的神采昭然若揭。等他一杯喝完了，旁边的人的西瓜也啃完了，把杯子什么的都收拾好，果盘也放到了一边，新建甚至还去洗了个手。这种主动的行为让傅志心里有点发毛，他在看着新建出来的时候，本来想借口溜去书房，可惜慢了一步，直接被推倒在沙发上。新建压着他时候说的话全是抱怨， 连着两次都没做完，今天说什么都得走全套。 傅志被压的呼吸都有点困难了，他艰难地往外挪了一下。 第一次不算。 当然算。 在上方的男人扬了扬眉， 那罪恶的一夜怎么能不算。 然后俯下身吻住傅志，他们之间其实也算是有过几次接吻的经验了，第一次是傅志主动，第二次是新建主动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这次的感情强烈。傅志明显是带着不满的，他的动作并不算配合，对于新建这种接近于掠夺的气势，他有种本能的较劲，两个人力量上几乎都投入到了100%，要不是现在复制的姿势不太好用力，新建顺利进行的可能性也实在不大。就这样，其实两个人的牙还是免不了磕了几下，惹得复制一直在轻哼，搞到最后新建终于受不了了，压着复制叹了口气。 我说你到底是 之前他装醉告白那天晚上，是因为两个人的情绪都太激动了，最后反而是抱着睡了一夜，但是两个大男人总不能老是抱着睡吧。傅志看着新建的表情，强压着愤怒皱了皱眉，憋到最后挤出一句话， 不是有床吗？ 下一刻就直接被拽了起来。其实要说真正在一起，新建没经验，傅志也接近于没有，他的感情生活并不算多，能够进行到这一步的更是屈指可数，之前还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朋友关系，现在演变到这种要在床上进行沟通，要说傅志心里没点别扭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即便最先动心的那个人是他，但是也几乎完全没有准备，反倒是新建很自然，自然的根本不像是一个对这方面本应完全没有经验的人。看着自己的衣服被脱得差不多了，傅志忍不住问了一句， 你这些都是哪儿学的？ 眉角一挑，新建笑得嘚瑟， 无师自通。 之前在他犹豫的那段时间，确实也到网上搜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，不过扫了两眼就扔了，其实看不太下去，脑子里只是充斥着在车里的那晚傅志的表情，惦记了那么久，到现在实在的能够拥有，他完全不需要指导。熟门熟路的探到下面，新建开始慢慢摸索的时候，傅志不太舒服的拧起了眉，不能叫做痛苦，但是身体上的反应和心理上的反应揉杂在一起，造成的效果总是很复杂，他下意识的往后缩了一下，却效果不彰。新建的动作很刻意，那种几分恶意几分温柔的节奏逼得傅志的表情有点狼狈，男人的身体经常会背叛本身的意愿，即便他现在其实并不想让新建太得意，却根本没有主控的权利。呼吸开始慢慢的被打乱，急促而沉重的喘息在房间里渲染成一股很淫靡的气氛，新建几乎是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傅志双眼微眯的样子，平时戴惯了眼镜一旦摘了就找不到焦点，总是显得有点茫然，瞪着天花板满脸都是难忍的欲望。感觉到身下人的身体开始僵硬，新建恶意地使了点劲，傅志暗哑的身影带着点不甘，很短暂也很轻，差不多只是将视线在新建的身上停顿了顷刻就立刻移开了，之后断断续续刻意放缓的呼吸声让新建莫名的很有满足感，他很轻地扫了一下傅志的腹部。 傅志，后面怎么做？ 床上躺平的男人还没有办法立刻回答他，诡异但是带了那么点色情的沉默之后，他才咬牙挤出一句， 你不是无师自通吗？ 分阶段性的。 新建凑到上面，轻轻地吻了一下复制，然后盯着对方的眼睛。 教我。 复制看着新建， 要是不会，你躺下来，我教你。 他说完扬了下眉，伸手想去拉新建，不过被后者的动作很快地压住了，带了点不满的在他锁骨处不重地咬了一口，然后抬起头。 你就不怕我第一次在下面造成心理阴影，以后都没幸福可言了？ 你没那么脆弱，而且我技术很好。 复制想起身，不过被压得动不了。新建听完他的话，一路顺着胸口游到了小腹，然后恶意地掐了一下他的腰部。 技术很好这种话一般都有第二含义，在这个时候说起来真是破坏气氛。我说忍着点儿。